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徐冉。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是樊登创作的《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其中一篇呢叫做《幸福的方法》，事关幸福的积极心理学，想要在今天分享给大家。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大学被誉为最受欢迎的人生导师，由他开设的积极心理学和领袖心理学在哈佛是最受欢迎、排名第一和第三的课程，很多学生还会带着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一起去听课。在沙哈尔教授16岁的时候，他在以色列全国壁球赛当中夺得冠军，这件事儿开始触发他去思考什么是幸福。他呢，为打壁球进行了艰苦的训练，而他常常感到空虚，但他认为胜利最后会给带来自己充实的感觉。他为了比赛严格遵守饮食限制，比如说他其实特别喜欢吃汉堡，他当时立下了一个志向，等到自己拿到壁球冠军的时候就去大吃特吃。果然他拿到了冠军，比赛一结束，他就立即赶去最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了4个汉堡。可是就在他将汉堡放在嘴边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停住了，他居然不想吃了。就在那天，他发现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了。他想，如果在如此顺心的情况下都感觉不到幸福，那么幸福到底在哪儿呢？他读遍了和幸福有关的书，在大学里也主修了哲学和心理学，最终他用这本《幸福的方法》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了幸福和充实生活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风力不大，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体感变化大，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防止着凉感冒。今天花粉浓度维持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山区零星小雨，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南风二三见四级，气温27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正过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南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呢，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是侯耀文先生。今天啊，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砸锅记》。 欢度春节，我写了一副春联，今天呢，把这春联啊给大家念一念，就作为呢送给大家的春节礼物。我这上联是啊，迎新春送旧岁， 凉了个凉。 江山如画多壮美， 凉了那个凉了那个凉。 我这下联是啊， 凉了个凉。 国繁荣家富强， 凉了那个凉了那个凉了个凉。 前程似锦创新燕， 凉了那个凉了那个 凉。走吧，你都把我带沟里去了。 啊，你轰我干什么呀？ 没法不轰你， 我这 捣乱。 什么捣乱呢？我给您帮忙啊。 什么叫帮忙啊？ 您这山东快书说多好啊。 哎呦妈呀，我这说山东快书呢。 真不错，我给您帮忙。 不是山东快书 啊， 我呀念的是春联。 什么您说？ 念春联呢。 你甭管是春联是山东快书，反正你一人跟这儿说没劲。 嘿，那依着你呢， 我给您找500人来好不好？ 找500人 啊，往台上这么一站，咱们来一个春联大合念。 好玩的呢。没听说过。 好玩。 念这么一副春联还用得着500人呢。 当然了，你500人念一个春联的人是显得多了一点 啊， 但是它说明问题啊。 嗯， 它说明我们集体的力量啊，团结的精神，互助的传统，群众的智慧啊。 哦， 当然了，这500人我们就会念一个春联 啊， 是不是？但是它说明我们集体的荣誉感，目标的一致性。虽然说我们这500人，我们现在闲着没事干 啊， 但是我们说明我们都想上您那单位去啊。 别介、啊，别介，别介，你这500多人上我们单位算怎么回事啊？ 跟您合作呀、 啊？甭合作 啊， 哪开工资去？ 就把你们那大伙儿那钱，咱们大伙儿一分，那不是完了？ 你瞧嬉皮笑脸这模样， 你别瞧我模样不好 啊， 我心好啊。 哦， 我心好，我热爱社会主义。 嗯， 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哦， 我要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嗯， 我这个人最好的好人。 是啊， 从来不随地吐痰。 嗯， 我没刨过电线杆子。啊，我没扒过铁道。 行了， 能说我是坏人吗？ 哎，谁说你是坏人呢？ 所以我要有生存的权利。 哦， 我不但要生存， 嗯， 我比别人要生活的还要更好些， 嗯， 更强些，更舒服些，更需要歇着。 歇着像话吗？ 嗯， 现在干工作呀、都要奋发努力 啊， 好逸恶劳不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你按你的认为那是、 啊、 我们单位不劳也得，而且多得。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啊， 就凭我们热爱社会主义。 哦， 我拥护社会主义，单位不劳也得，而且多得。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啊， 就凭我们热爱社会主义。 哦， 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要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们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哎，那痰都上来了，可以了，歇会儿歇会儿。 我不累， 是我累了。我累了。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在大众文工团。 大众文工团 啊？ 哎，怎么没见过你们团演节目啊？ 你没见过吗？ 没有， 真没见过。 没有， 不单你没见过 啊， 连我都没见过。 哟，那你们整天都干什么呀？ 我们在一块儿穷泡。 穷泡？ 嗯。 上班不上班呢？ 当然得上班了。 什么时候上班呢？ 一发钱就上班了。 哦，就领工资时候才去呢。 那当然了， 还当然了呢。 啊， 我瞧出来了。 嗯， 你们啊，纯属是吃社会主义、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这一点你放心。 嗯， 我们社会主义是铁打江山。 嗯， 金翅， 金翅。 嗯， 长了也受不了。 嗯， 我就奇怪了。 嗯， 你们那单位都这样吗？ 也不都这样啊。 嗯， 这不有一唱男高音的，唱得不错。 哦， 前些日子让人借走了。 嗯， 协助演出三天，拿回120块钱来。 哦，这钱都给他个人了。 给他个人？ 嗯， 给他20块钱就不错， 剩下那100呢？ 我们大伙分了。 这可不合理。 怎么叫合理啊？ 不合理。 怎么叫合理啊？我们500人，我们分这100块钱，我们一人才2毛钱啊。 嗯， 他一人拿走20，是我们100倍，他还不合理吗？ 哦，这20给他个人了， 他也没拿着。 怎么？ 我们那儿有3会计，一人想提出5块钱来，他不干。 那是不干， 所以这笔钱到现在也没给他。 多损呢，你们这事儿。 这不算损，我们为他好。 怎么叫为他好呢？ 这是钱多了不好。 怎么？ 我们这我怕他变了。 变什么呀？ 我怕他变了。 嗯， 我怕他变得比我富裕了。 哎，说实话吧你。 嗯， 那依着你都应该这么穷泡。 干嘛穷泡啊？ 嗯， 我们单位500多个专家，我们在一块儿，我们能穷泡吗？ 干什么呀？ 排大戏啊。 哟呵，哦，你们还知道排戏呢？ 当然了，我们排戏啊。 哦， 我们最近我们排了一个大型的57场立体彩色一大歌剧， 什么名字？ 叫《大锅饭的故事》。 哟呵，您听这倒霉名字。 什么叫倒霉名字呀？ 啊， 我们花了70000多块钱买服装、道具、布景， 嚯， 排了1年零10个月。 哎呦，坐月的都能坐2回了。 什么话？ 怎么了？ 你注意点计划生育。 不是。我说你们这时间长， 现在就坐一回，你知不知道？ 哦，是，时间太长， 时间长，慢工出巧匠。 哦， 嗯， 演了没有？ 啊， 演了没有？ 演是演不了。 怎么？ 打起来了。 嗯，怎么打起来了？ 就是那男高音，他跟着裹乱，他跟你捣乱呢。 怎么捣乱呢？ 哎呀，他说他一人演这戏太累吧。 嗯， 还说什么给我们提意见，说他不工作的人晚上也拿4毛钱夜宵费，你这不是捣乱吗？这人。 啊，不，啊，你等我等我， 你不是就演一个戏吗？ 啊，不，你别说 了。 啊，你们没排戏的。也领这夜餐费啊？ 那当然了，你晚上排戏，你是工作的需要啊。 啊， 你晚上不排戏的，这也是工作的需要啊。 嗯， 是不是？再说我们跟他一样啊。 啊， 我们热爱社会主义啊。 又来了， 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嗯， 我要让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我一人身上全部体现出来。 你这几句话怎么老不离嘴啊？ 是不能离嘴啊。 啊， 离开嘴我哪领钱去？ 哼，你讲理不讲理？ 我当然我得跟他讲理啊。 啊， 蹭一下我就蹦台上去了。 哦， 我说呆， 我， 你给我住了吧你。 嗯。 你有什么了不起？演个戏你就疯了相了，你还，啊？你不愿意干拉倒。 哦， 常言说得好， 嗯， 3个臭皮匠顶一诸葛亮。 是， 我就不信我们这500多个皮匠顶不了你一唱歌的。 什么词儿啊，这叫？ 你不愿意干拉倒，你给我靠边站！同志们，给我冲啊！ 玩命啊！ 当时呼啦一下，300多人我们就站台上了。 干嘛呀？ 都要试试。 你们干得了吗？ 干嘛干不了？当时有一小姑娘一抱着腿，何老师拉我一把。嗯，我上来走。 嗯，这谁？这是？ 这是舞蹈队跳舞的一小姑娘。 哦，这孩子也是。 嗯， 不跳舞演歌剧干什么呀？ 她跳不了舞了。 怎么？ 罗圈腿。 怎么这有残废的也考你们团了？ 当时考试的时候没发现呢。 怎么？ 她考试的时候她学的卓别林呢？你想这玩意儿，这 嗨， 这玩意儿哪瞧得出来啊？这个 糊弄过去了。啊， 这孩子有用。 有什么用啊？ 这孩子他爸爸是我们那会计科的主任。 哦， 我们大伙分钱就靠他爸爸的。 什么事儿啊？ 我说来来，上来上来，有你一个。 嗯， 下边咱们把这剧本咱们分分。 哦，还分分剧本？ 他不干咱们拉倒。 嗯， 咱们分分。 哦， 这个老耿啊，你那嗓子眼憨。 哎， 啊，这歌里这歌剧里低音归你一人了啊。 哦，低音。 嗯，哎，罗圈过来。 嗯， 好。嗯，你嗓子好，高音都归你。 哦，唱高音。 哎，中间那一部分归我。 哦，中音归你。 你那好办，你低音你就管低音。 啊， 别低音你甭管。 低音 啊，低音那行了。 哦，低音。 嗯，啊，你高音你叫喵喵喵，那高音归你。 哦，这叫高音呢。 嗯，高音归你。 哦， 中间这一部分归我。 哦，归你。 你还别说，我们排了排这戏，还是排出来真好听。 有唱词吗？ 其中有这么几句， 您念念。 叫大锅做饭真叫香， 嗯， 没有干的尽是汤， 哇， 一个人喝喝不了， 嗯， 大伙儿一分，谁也不保。 什么词儿啊？这是？ 你还别说，排出来真好听。 还能唱呢？ 当然能唱了。 怎么唱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什么味儿？ 这是我们高人、朱人、低人全有啊。 好，您来了， 我给你学一学啊。哎、大锅做饭。真叫香，你听你这说， 你长音， 没有干掉竟是汤，一个人喝喝不了，大伙儿一分，谁也不包，包，喵。怎么样听我们这歌 不错， 嗯， 跟那宰猫的一样。 什么话？ 嗯， 什么叫宰猫一样啊？ 啊， 我们这戏我们从排练到演出我们一共演了八场。 哦，还真演出了八场。 当然演了八场呢。 哦，赚多少钱呢？ 我们一共给国家我们 啊 赔了不到8万块钱。 赔钱了？ 就这帮人能不赔钱吗？ 哎，嗯、啊、您不是热爱社会主义吗？ 对，我们热爱社会主义， 优越性还得靠你体现呢。 体现不了了。 怎么 上面来精神了？ 嗯， 说我们这团老赔钱， 是啊， 要不然解散，要不然改革。 哎，早就应该改革， 这哪是改革呀？这明摆着是要砸我们这大铁锅呀！ 应该砸了 啊！ 应该砸了。 呵，你还没瞧，刚一说要改革，又好些人蹦了脚的欢迎啊！ 哦， 呵，当时就有分队的，有包干的，有试点的， 嗯， 一下哗啦分了十几个队。 哦，你上哪队？ 哪队不要我？ 不要你？ 不要我没关系，我跟人商量。 嗯， 哎，你们这队要不要啊？ 哦， 我试试。我会唱歌，我在文艺界我也混了10好几年了， 嗯， 我什么都行，干什么都行，我在你们这队试试行不行？ 哦，上人家队， 你要来啊也行， 嗯， 先考核考核吧。 我要考考你。 我说我本来我就是团里人，你还考核什么呀？ 嗯， 不行，你要参加我们这队非考核不可。 我考你， 给你把这歌给我们唱唱。 哦，唱唱谱子。 我拿这飘一下，嗨，这有什么、嗯、社会主义好。 哦， 这谁不会啊？ 唱简谱。 发嗦发嗦咪咪来咪来发， 嗯，什么这是？ 发，嗦发西咪发，咪发咪发瑞咪瑞，发发瑞。去吧去吧，上那队试试去吧，去吧啊！ 哎，对 了，去吧去吧， 打发走了 啊，我们这人够了啊， 哎、 去吧，上那队吧。 嗯嗯， 你不要我拉倒，你说他们这个文艺界七生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吗？ 这是七生吗？ 闹独立性，不要我拉倒。 哦， 我上那队。 哦，那队。 哎，我上你们这队，我试试行不行？ 啊， 你要干什么呀？我在乐队，我会乐队， 乐队唱歌， 吹拉弹唱我全行，您给我一样随便，我都给您干。 哦， 那行啊，你把这小提琴你拉了吧，拉个曲子我们听听。 提琴？ 这提琴没关系， 嗯， 提琴呢我会拉。 哦，会 是吧？这个提琴好办， 怎么办呢？ 这个提琴这东西啊，嗯、非这样不可。 对，哎，等会儿，哎呀，啊、这是鞠锅鞠碗的那个， 这提琴不是这么拉吗？ 不是，这儿呢， 啊， 手在这儿呢。 哦，我想起来，提琴在这儿啊！ 哎， 提琴这我会。 哎，哎，行了， 啊！ 您这是反弹琵琶呀？您这是 琵琶我也会。 我们谁问你琵琶了？提琴， 去吧，上那队去吧，去吧啊！ 哎，又打 去吧，我们这队不要你啊，去吧。 是不能要你， 就这样，谁也不要我。 那是 不要我一想，后来我也想通了， 嗯， 不要我吧， 哎， 我跟你们混了半天，我不是就分那2毛钱吗？对不对、啊？你们不要我拉倒，趁着我现在年轻力壮，我干点我力所能及的得了， 这就对了。 当时我就想了。你们拍大戏、 嗯、 我也闲不住、 哦、 啊！你们站严寒我也能斗酷暑、 哦、 你们不怕累我也不怕苦、 嗯、 你们能挣100多我自个儿也能挣75了。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现在在我们剧场门口啊， 啊， 卖烤白薯啊。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砸锅记》。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十二位啊在央视的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相声作品《戏迷》。 好啊，看神州迎此花开过真那真。 好， 注意我心心头， 嗯， 满怀好奇， 江 神而来，实在电视台呀里 啊，借一锅沙虾袜子 啊， 不知火人。 是活人 啊，我是活人，干什么的？ 表演相声啊。 再次作甚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你待怎请？ 春节联欢会 啊哈， 哎 啊哈，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啊，嘟！ 怎么了呀？ 我已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我会好好说话。 我会好好说话。那你好好说话得了。 您不知道 啊， 我这人是个戏迷， 哦， 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真是这样， 是这样， 那好极了 啊！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啊，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唱这春节联欢会。 哎，你给唱唱，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可以啊， 嗯， 我们送走了牛年 啊， 迎来了虎年， 嗯， 就唱这内容， 就唱这内容。 哎， 没问题， 能唱， 张嘴就来， 即兴表演， 听着， 开始唱， 送牛年。迎虎年，新的花怒放，天使乐台连欢会， 滴个噔个滴个噔， 喜庆洋洋。上干四花高改革， 滴个噔个滴个噔， 你也会这过门啊？ 我会。 谱写新章，我这里祝大家阖家欢畅，看日今高丝花热气腾腾，引发了杯中酒， 空旷 如卧虎， 天意 天邦， 他那敢折呢？ 为丝花不共钱，大干一场。 啊，唱的呀， 嗯， 还真有点味道。 那是正宗球拍嘛？ 哎，听出来了， 嗯， 有点郎平的风格。 因为排球啊， 球啊。 不是排球，球派。 跟你说笑话 啊！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 嗯， 我再出个题目。 什么题目？ 今天很多演员 哦 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对，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点谁唱谁？ 哎，今天晚会 这主意谁出的？ 我出的呀。 你可太损了，那个。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那可以，你唱。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什么题目？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那我给你接着， 好不好？ 可以可以。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我有个要求 啊， 我点哪位演员 啊， 你得唱出来 啊，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能唱，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哦，这段好听， 好不好？ 你给演唱。 现在开始了， 开始， 注意听啊。 嗯， 师傅管他， 噔个噔个，里个噔， 真 聪明，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出了个主意， 当个当个里个当， 把我坑。当场点名， 对， 叫我唱， 当个啷个里个啷， 说唱就唱， 当个啷个里个啷， 我有才能。 哎，唱这个姜昆， 姜昆， 姜昆， 这一位，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对，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他瞎了瞎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蒋大为，这一位，我也看得清，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对， 歌声嘹亮，真好听。 这还一个大甩圈儿呢， 爱看谁吧？ 苏小明，苏小明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是啊，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说内容，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解放军同志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对，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这几位我也看得清，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虽然看得清，可我也说不清， 怎么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怎么着 人家不答应。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表演的一段戏迷。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 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京韵悠远，薪火相传。即日起，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小岳杯京剧票友大赛正式启动，展个人风采，赢出国大奖。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号戏曲中国。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点续神，这是囊镜，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在21世纪里啊，新世纪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小眼儿看世界》。 你等会儿，我给你打点事。 什么事儿？ 法院怎么走 啊？要打官司？ 也不是打官司啊，我有点事儿，我得跟法院掰扯掰扯。 掰扯掰扯 也不是掰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 啊。什么话？ 不是，我这有点事儿啊，有点事儿啊，我跟法院呢搅和搅和呀。哎， 对，搅和搅和。你这不像话了。 法院搅和哪成啊？ 就是 我就说不明白了啊。这我就是说我就是想上法院 啊，慢慢说。 上法院啊，我想把他们现在那个现在执行的这法律啊，我帮他们改改。 你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也不是全改，就一条。 哪条？ 就这条啊，这就条非改不可。 哦， 你要不改，你就不能证明现在是依法治国为根本。你不改，就不能跟国际法律接轨。 哟， 要不改，就不能足以平民愤。 嚯， 你要不改，就不能安抚我辈善民之心灵。 我说善民，您等会儿吧，善民，您说说具体的要修改哪条啊？ 就一条。 哪个？ 气死活人不偿命这条。得改， 就这个 啊！ 哎呦，您别上法院呢。 我上哪儿？ 我给您指条明路 啊！您说， 咱北京 啊， 德胜门外啊，有一安定医院，您到那儿就好了。整个一气迷心，您发现没有？ 哎，对，我就是让他们给气的。 谁气的？ 我还告诉你 啊， 以后他们要气我，他们得给我偿命。 哦， 谁气我谁偿命。 啊， 有多少人气我，有多少人给我偿命。 哇，你这命这么值钱呢？ 那当然，我是金命， 那别人都是土命。 对，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土命。哎，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找一瞎子给他们算了， 那玩意儿能灵吗？ 灵，我花钱了。 好嘛，买卖生意 5块钱一位，我花了70多块钱给他们算命。 不是， 结果一算全是土命。 不是，哎，你说说，都谁气你了？ 都谁气我了 啊？ 都是，你有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 哦， 有的是后来一块上班的， 嗯 啊，有的一块 就是不挨边的， 不挨边的。 不是你，不是不挨边，他办的事儿，他跟你眼皮底下转悠，他气你，他太可气了。 哦，不，你说说具体的谁气你了？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哦， 这赵黑子就可气。 您等一下， 我、 这赵黑子是谁？ 赵黑子，就是我们俩小时候住一块 儿。哦，那叫发小。 什么发小？ 邻居， 我跟他住邻居，我都觉得丢人。 怎么了？ 他们家铁路的。 铁路怎么了？ 铁路怎么了？ 啊， 铁路 怎么？不是你乐什么？铁路怎么了？啊， 你不知道 啊？他们家 过去呀 啊， 他们家呀，就说点文明词吧 啊， 困难。 哦，生活上 生活困难。 嗯， 你想小时候我们一块上学 啊， 一块上学，我们都带馒头。 哦， 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头塞咸菜。您知道吗？ 哦，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啊，是 生活困难、 啊， 困难点不要紧吗？ 啊 啊，就是，但是说你别气人呢， 怎么了？ 他太可气了 啊！ 他们家，他爸爸也是铁路，他爸爸也是铁路 啊。 哎，他呢也不是奶，他是七四年，七四年，他爸爸一生病，哎，他稀里糊涂，他进了铁路了。 哦，病退，那时候实行叫顶替， 哎，顶替 啊，接班了， 哎，顶替，他进铁路了， 入路了， 哎，没有二年，他进铁路，你说这赵黑子，我跟你讲，进铁路有意思， 他干嘛呢？在铁路上， 进铁路，他那个在火车上，就上了火车了， 火车司机， 什么司机？ 啊， 上火车就是司机啊， 他 拿那板敲的给人铲煤。 哦，那叫丝炉， 哎， 啊， 就这赵黑子呀，我跟你 长得特别黑， 他不黑，啊，他底下比我还白呢， 那怎么叫赵黑子？ 你想啊，他拿那个板敲，他天天的搓那煤呀，连那汗呐，在那煤渣子呀，哎呀，有的时候他一擤鼻涕，嘿，能擤出两块小煤砖来，你知道？ 嗨， 你知道？ 太夸张了， 哎。 啊， 哎呀，浑身上下一下班跟那油耗子似的。回到家以后，他媳妇一开门，愣找不着他，就看见两溜白牙。 嗯， 就这么一黑衣人 啊。对，那时候蒸汽机车， 哎， 工作的条件比较差。 最可气的，哎，没有他，没过二年，他也不知道怎么把领导他就给骂凑顺溜了。 哦，我您等会儿，您这嘴里的什么语言呢？什么叫把领导骂凑顺溜了啊？ 是啊，我也奇了怪了。他不让他就烧煤了， 那 让他上了那个那叫什么机车？那叫内燃、 哎， 上内燃机车了。上内燃机车呢，他可就不搓煤了。 哦， 你说多可气呀，啊！我看着， 他 土命啊，对不对啊？他就是那搓煤的命啊。 哦，内燃车 啊，结果哎，让他上了那个内燃机车了。 哦， 哎，他不烧那个了。 啊， 又没过了几年，他上了电力机车了。 啊，对，现在电力车。 同志们，您知道现在这电力机车怎么开吗？ 怎么开？ 开着空调，坐在那儿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呢？ 都这样 啊？这就算上班呀？ 对呀， 太可气了！ 那怎么可气啊？ 他太轻省了， 啊 啊！而且过去他一出车，他得三天三宿才回来。 那时候， 现在一天一宿他就回来了。 火车提速了， 你提速我不管，我看着别扭啊。 这你别扭什么呀？ 他就是受累的命啊。 谁受累， 对不对呀？我不能让他这么舒服 啊！ 我得给他找点事儿啊！ 对，找点事儿 啊！我给找点事儿啊！ 找什么事儿啊？ 我还告诉您 啊， 功夫不亏有心人 哦。 通过八方调查，仔细的研究，最后这赵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什么事儿？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你有把握吗？ 啊， 这事儿你有把握吗？ 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我一看他正给那私生女那儿寄钱呢。 哦， 我说黑子，这怎么回事？这个啊，哎呦，侯大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你爱人。 嘴严，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对，你什么人呢你？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还耿直呢？ 我那当然是。 你别糟践这字眼了， 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这个权利他受影响。 哇， 哎呦，他媳妇到晚上跟他打架哟， 那还不打起来？ 哭得闷闷的，跟火车拉皮似的。 什么人呢你？哎呀，这你高兴了。 我刚把这事儿给搞定了， 还搞定了 啊？对，摆平了 啊！ 我们院里王老师把我给气了， 这王老师又怎么招着你了？ 什么老师 啊？ 就是铁路子弟小学的一教员， 哦，老师。 哎呀，你可不知道，过去。 怎么了？又乐上了？过去怎么了？ 您不知道。嗯，过去他们家里，说句文明词儿吧，困难的。 哦，生活也困难。 六口人，住八平米。 哦，住房紧张。 那会儿发的那个什么邮票啊，肉票啊，糖票啊，点心票都不敢买去。 哦， 这个得撕喽。 哦，日子过得仔细。 哎，然后发那芝麻酱本都得给别人，让别人买去。 生活困难。 一下大雨，得上我们家借洗脸盆，哎，上屋里接雨去。 哎呦， 你说说，你多好啊？ 好。 哎，啊，好。把我气了。 怎么？ 把我气了。82年，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院里头一个搬进宿舍楼的就是这王老师。 这应该啊。 应该什么呀？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落实你也不能落实他呀，你得先落实我呀。 凭什么落实你？ 我是金命啊。 你别提这金命。 再有说了，我们家原来底子比他们家好啊。 你们家什么底子呀？ 我们家是塑料，你们家塑料底子怎么了？ 买皮鞋呢？ 不是，就是我们家经济底子比他好啊。对不对呀？而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王老师现在腐化呀。 怎么 奢侈啊？ 是吗？ 您信吗？现在他们家一个礼拜就敢吃一回基围虾。 哦， 哎，过年过节还敢吃那大螃蟹。而且谁过生日买那么大个的蛋糕啊？同志们呐，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对， 呵， 你知道吗？我说你累不累啊？多脏啊！ 我一翻他们那垃圾箱啊，我找出那个小虾面的皮儿来，我一看 啊， 忒奢侈了。 怎么 同志们，您知道他吃的那都是活的呀？ 怎么见得啊？ 那个活的虾米他煮完了，那尾巴是张着的。 哦， 哎，他死虾米他煮完，那尾巴是并着的。 哦， 而且他那虾米他没啃干净，他就扔了。 是吗？ 啊 啊，呵，他接着来，好像行，别丢人了。 而且我在那土箱子里头 啊， 我还翻出俩袋来，我一闻 袋子， 我一闻像奶粉， 哦，奶粉袋。 可是有一节啊，一个中国字儿都没有。 哦， 我当时我一看，呵，你以为一个中国字儿没有，你就能把我唬住？ 那怎么着？ 你少来这套。我当时夹这俩袋儿，我打一车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干嘛呀？ 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哦， 当时花了400块钱。 呵， 后来人教授给我翻译，嘿，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哦，欧洲进来的， 多奢侈。 嗯， 那天我走到院里，我碰上了 啊， 王老师，你们那孩子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进口的，你知道吗？ 哦， 当时我说完这句话，那王老师听完了哑口无言， 让你气的 站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 最后从牙缝挤出一句来。 什么？ 你吃饱撑的你啊？ 该就等这句呢。 嗨嗨，你知识分子 啊， 你教师， 对啊， 你人类灵魂工程师， 没错， 你敢跟我说粗口？ 行了， 你说粗口， 你办这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你等着 干嘛呀？ 你等着，我给你记下来。 哟，还有小本儿 啊？等等，我这本儿我给你记下来。 我还给记下来， 这就给你们学校反映去。 嗯， 过两天我头一个就让你下岗。 呵，你有这么大权利呢？ 你等着，你等着。 嗯， 哎呀，我跟你说，我气坏了我了。你等这就完了呢。 嗯， 嘿，我吭着，我就往家走。 嗯， 我回到家以后啊， 嗯， 我坐那儿，我一想，这怎么了？这是？ 嗯， 啊，怎么这些年怎么这些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那是啊。 哎呦，同志们呐，人不能生气 啊。 一生气，这地方堵得横， 是吗？ 哎呀，出去散散心去吧。 好，散散步， 我就出来了。 嗯， 走到我们家前后院那过道那儿， 啊啊， 老李家那二小子把我气了。 这二小子要怎么招着你了？ 老李家这， 又来了，这一拍我就没好事。人家又困难， 不是困难 啊，以前又困难， 不是困难 啊。 老李家这二小子呀， 啊， 先天性捏呆， 哦，弱智， 您知道吧？小时候我们俩一班， 哦， 啊，老师要提10个问题，9个他不知道， 是 他站那儿，哎，跟人乐， 嗯， 老师提完问题都得我站起来，嘡嘡嘡给他答， 呵， 哎，老师一问， 啊， 2+2=几？ 是， 嘡我就站起来了， 啊， 4=4，你知道吗？都得我来， 好脑子， 哎， 真机灵， 那当然是 啊，等于四， 先天性别呆，没办法 哦。